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励志。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语来了，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说一个春天的话题，春天到了， 春天又到了， 又到了，该说说爱情， 春天终于来了。 对，哎，最近我发现咱们俩就一块说爱情的频率还比较高的，因为就春天的时候你老老跟那个就把这季节和恋爱呀，是吧，和萌芽呀，对吧，联系到一起。 对，而且你跟周围的人聊天啊，很容易聊到这个话题，所以我就总会想到此类的话题。 对，所以说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也是关于爱情的，就是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有多蠢， 或者有多傻， 有多傻， 就是都有那个傻傻的年纪。 就是其实你要是说喜欢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也是很蠢的，很傻的。 对， 但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要有多傻呀， 尤其显得傻乎乎的。 对， 其实这样就会说出或者是想起很多很可爱的故事。 哎，就是回过头您在想，当时肯定不觉得，当时觉得谁都喜欢自己，你这对吧，一看对方哎就喜欢我，然后但是呢后经过几年这么沉淀之后，一回头一想，哎呀不对，当时好像自己犯傻了，做了一个什么特别傻的事儿， 想着想着自己都尴尬了。 哎呀，真有意思啊！露出了自己，哎呀，很不错的表情，对吧？当时想一想就觉得，哎呀，很害羞，又很尴尬。赶紧把这样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哎，想要跟肉嘟嘟的朋友们说，我们的春天来了。来看一下，谁说只有瘦子才能做模特啊？大码身材是独具魅力的。那美国的大码超模呢，再次登上了杂志的封面，再次拓宽了美与身材的审美边界。那国内呢，大码模特早就在2011年兴起了，那近两年呢是越来越流行了。与传统的模特相比呢，他们穿衣更加有曲线美，后身板呢，更加是能 hold 住这个中国风，健康运动，告别节食，身材圆润，照样可以很有型。 就是这样啊， 就跟着轻轻摆动起来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模特就是为大家展示的嘛。但是你得想到人家就是比较圆润的这种朋友， 对， 心里边的想法，你不能这一个个身材都那么苗条，那人家看半天看什么呢？必须得有跟自己相仿的。 对，而且这里面也说了，其实很多中国风的衣服还是稍微就是身材肉嘟嘟的人穿上比较 好看。对、 嗯、 对对对，但是呢，同时也告诉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健康的运动啊，一个告别这个节食，身材要圆润。这同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是的 啊，继续我们往下关注，来看看每天吃菠菜大脑年轻11岁。美国的芝加哥的一个大学呢，也是对1000名的这个老年人进行了测试，餐饮习惯啊，这个展开了调查。相比啊，不爱吃蔬菜的老人，那些呢经常食用菠菜等绿叶蔬菜的老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晚了11年。研究人员也认为了，菠菜等绿叶这个蔬菜呢，所含的维生素 K 啊、叶酸啊、叶黄素等等，以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啊，这些呢是帮助老年人保持大脑年轻的关键。 所以说每天多吃点菠菜。 蔬菜啊，绿叶菜。 对，再来看看5种食物可以让感冒好的快一些。第一呢，就是清淡的汤和粥。那感冒的时候呢，人的肠胃功能会变差，清淡的粥和汤呢，相对比较容易消化。第二呢，就是清蒸的鸡和鱼。那鸡肉和鱼肉中呢，是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那么而且呢，其蛋白是易于消化和吸收。第三就是萝卜了，那萝卜素呢，能够预防和缓解感冒时痰多的症状。第四呢，就是洋葱和大蒜，那气味比较辛辣，可以抗寒抵御感冒，而且呢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第五呢，就是蜂蜜了，那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能够激发人体的免疫功能。 哎，这5种食物呢，也是一定是我们平时要稍微多吃一点的哈，尤其是要在感冒之前。再来看看煎饼侠夫妻哈，9年为特殊群体提供免费的煎饼。先是有一个爱心煎饼摊儿，这个摊主呢是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妻，与大街上常见的流动摊点一样啊，这个妻子呢，将这个制作煎饼果子的所有家当都架放在这3轮车上，以方便随时的腾挪。但是呢，他的这个摊点呢又与别家呢略有不同，醒目的竖一块招牌，上面清晰的写着。孤寡老人、残疾朋友、遇到困难的朋友都可以在本小摊免费吃煎饼，哎，这一免就是9年。 果然是煎饼侠夫妻啊。 对， 在 帮助这个所有困难的人。 是。 我 们小的时候经常幻想，就身边能有个，什么，皮卡丘啊、哆啦 A 梦啊、超人啊，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对不对？ 你知道你在说小时候幻想的时候，我心里想什么吗？ 啊， 家里有一个亲戚要摊煎饼的该多好啊！ 啊，也有这样。 对， 就是其实小孩他，他想法很直接嘛。 对对。 其实我也会想过，如果我们家是开小卖店，多好啊！很多小玩具啊，好多小零食啊，就能从自己家里， 对， 能多吃一点。好，继续来看，说到。吃了，刚刚说的是煎饼侠夫妻。 哎， 再来看诚信面馆的故事。 那来看看刘霞和丈夫呢，是在多年前开了一家自己付款老板不管的面馆啊。 嗯， 夫妻俩的诚意换来的是更多的诚信。那问起来有没有人故意不付钱，老板说十多年来几乎是没有的。那顾客忘记带钱了还会专门的跑回来一趟，那开这个面馆呢还赚了一套房子，不亏。 哎，这是一诚信面馆哈。 嗯， 再来看看开挖掘机过河老司机的船说翻就翻了啊。怎么回事呢？用挖掘机啊，铲斗当这个船桨，哎，这想必是挖掘机界的这个武林绝学了。近日呢，广东江门一名司机呢，也是打算利用这门绝学呢过河，结果呢，连人带车就被困在了这个河中央。在消防官兵的帮助下，这名司机也成功脱险了。哎呀，这个中国消防的这个叔叔们提醒大家了，早知如此，不如走路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具它各有各的用处啊。 对，而且我挖掘机反正就是前几年被炒特别火嘛。 嗯， 特别特别火，包括这个某某学校。 嗯， 包括这挖掘机上车。 嗯 啊，都有自己一段视频，就确实挺，你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挺神奇的。上车时候自己上车，挖掘机自己往车上顶，一步一步的，你看过吗那视频吗？ 没有， 回去可以这个补一下，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他自己先把这斗子也不怎么着转过来之后，再先把先把上身自己架在车上，再把这个挖掘机的这个铲斗转过来，再顶地把自己再顶上去，就像咱们平时那种汽车，特别好玩。 变形金刚了， 对，有点那感觉，你感觉这非常智慧。嗯， 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这个挖掘机感到震惊，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游乐场里面已经并排放了三四台， 对， 小型的，然后小孩上去玩， 哎， 挺有意思的。 冬天的时候是挖雪，夏天的时候挖沙子，特别好玩啊。哎，说的好像我玩过一样， 挺适合你那个尺寸。 嗯， 来看90后的相亲大会，2个小时里呢，大家都在玩手机。那近日呢，杭州某街道举办了爱情招聘会啊，有200多名年轻男女前来报名，其中85%都是90后。那现场的是3对牵手成功了，大部分人呢还在低头玩手机。那2个小时中呢，主持人更是说了10多遍，谁再低头看手机，我们就要请他上来做游戏啦。 嗯， 主持人都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哎，但是大家还依然在玩手机，没准人底私底已经聊上天了。就以后的相亲大会，就是现在现场呢摆张照片，底一二维码， 嗯， 哎，这往那一坐就开始拿手机聊了， 与时俱进啊。 哎，能这样吗？咱们继续来看看富二代啊，这个坐拥9套房产却盗窃快递，称说就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嘛。啊，日前呢，有人报警称说自己放在这个物业的快递啊失窃了。民警呢锁定嫌疑人祝某啊，找到他的时候呢，先宣称我有9套房子呢，我有的是钱，干嘛去偷别人家快递啊？后来祝某承认他与这个爱人关系不好，每次吵完架就通过偷快递来发泄情绪。 嗯，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太健康的方式啊。 对， 应该是通过某一些手段去改善它。 哎， 嗯，改变这一种， 您 都 有9套房了，还这个关注人家家的快递干嘛呀？没事，你可以卖套房发泄情绪吗？ 嗯， 对吧？能发泄9次呢。 你可以买东西呀，自己收快递来发泄情绪也 不错。那不行，他觉得不行，这个钱都拴裤腰带上了，解不下来，估计。 嗯，为什么会有9套房子？就是因为平时很节省。 哎，你这么一说，为什么咱们攒不下来9套房呢？ 别再编故事。再来看一下，不要等困了再睡啊！不少人睡前总要玩会电脑啊，看会儿手机，一直折腾到眼睛都睁不开了再睡觉。其实呢，夜里大脑已经极度疲劳了，如果神经系统持续的紧张呢，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还可能会引发失眠，造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 嗯， 所以呢，一定要养好规律作息、按时睡觉的习惯。 哎，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嗯， 我会发现有的时候人累了，你反而就会拖延。 啊，对， 你从心理上就觉得又不想睡了， 这其实就在等，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等困的那个点，困得实在睁不开眼睛那种感觉，可能是 啊， 是， 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越等可能越兴奋，对吧？越等躺下之后不一定再睡得着了。 嗯， 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这时间段我该入睡了， 对， 就赶紧去入睡哈， 养成良好的作息计划啊。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是有多蠢多傻。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小故事发过来， 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就是他就不回了是吧、 啊、对，对方就不回了、哦、哎，或者是开头聊天那肯定是他，你干嘛呢，不行，这个就是太八零后了，因为哎，你们现在九零后都怎么给对方发第一条信息呢？ 我们九零后一般呢，嘿， 吃了吗？嗯、哎， 我在你后面呢之类的。 哎， 开玩笑， 确实确实，因为我跟一个年轻的孩子一块聊过天，我就问他们这个年轻的这个一些话题啊， 嗯， 你会发现他们聊天就好像都不太搭调，就是。就是他还给我截过一次这个聊天记录， 嗯， 就是让你看看这我们年轻人都怎么聊天， 嗯， 一看就是好像比如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好像这两个人在战斗一样，但是呢你说在一个频道吧又不在一频道，不在一频道吧又好似在一频道这么聊， 是不是现在他们好朋友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就喜欢斗嘴 啊？啊，对，斗嘴、 哦、 就类似斗嘴，但是呢你又说纯斗嘴也不是， 就有一点打情骂俏的感觉是吗？ 不是，俩这个好像都是女性的朋友啊， 嗯， 挺有意思。 那一般就是斗嘴闺蜜嘛。 对， 嗯， 你看看人家， 哎， 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她站在我的面前哭着对我说，这个她是女她 啊、 嗯，就是这个女孩站在她面前哭着对她说， 嗯， 求你放过我吧，我是真的爱她， 就是死缠烂打那种。 就是让我想起了很多，就是还是属于就古代骑士和公主之间的故事 啊、 嗯、就请你放过我们、 嗯、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故事啊？ 嗯， 全世界挚爱龙他说的，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就哎，我跟你说其实这样就已经 这就一直糖衣炮弹去攻击嘛， 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对吧，人家已经接受你这个花钱了， 嗯， 对不对？有些地方你想花人不一定要呢，说明接受你这孩子了，对不对？哎呀，太有意思了啊！ 嗯，好，还是你有经验啊。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他只字未提我爱你，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 这什么意思啊？我这个看别人，你再来一遍什么？ 他只字未提我爱你，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 嗯哦，就是 这一种很升华了、 哎、 升华真的是升华， 对， 嗯， 对，就人家什么都没说你就一厢情愿，我行， 一直在付出和牺牲， 我可以， 我愿意这样。 HR 说了，给我们一张照片，就是、 嗯、 这照片，哦，是这后边一对情侣，前面俩男的在这个站着照了一张照片。 HR 他说的啊，说后面的这个女孩我喜欢三年了，但跟我朋友在一起了啊，哎呀，他也这个是平时呢，我就看看他的朋友圈，然后更害怕他知道我看，挺有意思的。 哎，这朋友圈看了应该不知道别人看了吧？ 应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就是害怕别万一就是有人知道了呢，就看了就挺尴尬的。 所以看的时候自己拿手把手机给捂起来。 而且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其实脸上我不是应该是左侧这个男孩对吧？应该是左侧这小帅小伙，一身牛仔服对吧？脸上表情稍微的， 谁知道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在跟咱们闹呢？ 啊、对对对，这倒 是 这倒是， 咱们也别太相信。 对 对，咱俩还帮人分析呢。对，嗯。 来看这位叫小鹿的朋友说，他删了我的微信啊，只能偷偷的从他之前的评论去看他的朋友圈秀恩爱，其实也没开始过，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念念不忘。 嗯，这是不忘的。 这个女孩痴情起来啊，其实比男孩要痴情的多。 谁说的？不能我们男孩痴情， 是吗？ 当然了。 你讲一个故事。 我们男孩就一直就不会放手的，一直都放在心里、 啊， 某个角落里边，放在一个小、啊、小箱子里边锁起来。 哦。 偶尔回家的时候，捂着点打开看看，把小本本什么都打开 看。 小本本上是记账本。 上回他吃了我一碗拉面。嗯，还不喜欢我。宋家小可爱他说了，说这个给我们发了一截图，他名字就别念了啊，跟谁聊聊天， 嗯， 一边说我想你了， 嗯， 对方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嗯， 省略号， 对，省略号，嗯，也想喜欢你的我了，你真的不再说点什么吗？他说你抢不上的，他说抢上了怎么办，抢上了我给你喊六六六， 什么意思呀？ 六六六啊，是现在孩子们啊，就是特别爱用的。我估计啊，这我也好像不跟他们交流，估计也已经快过时了。六六六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一开始从游戏当中出现的， 嗯， 就哎呦你玩的真溜 啊、 哦！后来呢，为了省，我觉得啊，为了省事儿，就打一6666，说明你特厉害。生活当中，你看、哦、现在很多就大学生们交流也哎溜真溜啊，我6666，就上生活当中也说，真的说。 哦天哪！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是跟不上时代了。 你啊、 嗯，也就是说，你今天头发真溜。 不是这个，一般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做一个跳一个特别炫酷的动作，或你唱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歌， 明白了， 哎，画了一个特别非常美的画，然后哎六六六， 也就是说吴老师你的蒙古舞真溜， 就是你能不能让我跟年轻人稍微的搭一下调 啊？ 怎么一说你们蒙古，哎呀，于老师你这个二胡拉的也不错， 当然了， 嗯， 我是专业的。 咱们来看，对，只谈小兵他说了，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然后就是发现这女孩跟哪儿照过照片，这男孩自己准在那儿也照张照片，自己一个人照。 嗯，现在有点像，其实，男孩子可能痴情起来也挺痴情的。 你看多感人啊！就是这女孩，往那一站。当然这姿势你看姿势没怎么太学，但是就是一个地方，永远是你照过那地方，我只要能看出在哪，我一定在那照照片。哎呀， 哎，我其实 真浪漫。 两个人这个缘分挺神奇的 啊， 你有的时候能从面相上判断他俩会不会在一起 啊。 嗯，就是 有这么厉害吗？ 我觉得有，就是两个人有的时候感觉他俩其实是搭的，可能或早或晚也就在一起了。 哎，那待会儿就是咱们下了节目，你能帮我分析一下，我跟范冰冰那个面相上有没有稍微有一点？ 我倒觉得你跟陈妍希，好了，认真起来，醒醒吧，别做白日梦了。 嗯，来看看那个叫我了，他说了，说这个陈奕迅的歌曲里边有这么一句歌词， 嗯，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喜欢一个人不会太累，但是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累其实是双份的。最怕人家知道你喜欢他，可是更多的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种这个被忽略的感觉，才是最让人揪心的吧。 嗯 啊，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挺有意思的。咱们看生活中， 嗯， 或者是影视作品中，你会经常看到那个。说是啊，我们是好朋友， 嗯， 我们是好哥们儿， 哎 哎，其实大家心里都稍微有一点点感觉， 对， 但是又不敢把它说破， 哎，但通常也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当有人一人说了、 嗯、 说啊我们是好朋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表情很尴尬，很僵硬，很不自然， 然后就努力去配合 啊， 对 对 对 对， 好朋友 好 朋 友 好 朋 友 好朋友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叫孤独成瘾的朋友说，每天。看自己和他的聊天记录，然后傻傻的笑。 嗯 嗯， 有傻傻笑的。 哭成这样，这位朋友这是怎么了？我远远的看见你电脑上的这个互动。 哎， 发了张照片来。 不给，他说了。哎呀，可能是他这样的这个他这个样子吧， 嗯、 特别心疼啊。好女孩、 嗯， 就是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怎么说，就从面相来看，可能稍微长那么一点的一个大姐姐、 哦、 小姐姐， 安慰 一个对妹妹这个感觉啊，感觉啊，然后呢前面是饭，我一看这饭量应该是没什么事儿。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能不能安慰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哭起来都很好看的女孩 啊。 你知道很多女孩哭起来如果好看，她是真的好看， 是吗？ 你想紫霞仙子哭的时候， 对于男士来说，女孩哭其实都不难看。 哦，是吗？ 就是一哭的时候，你心里边都会心软。 你们难道没有见过那种？哎，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哭完什么样 啊？不， 都不是小时候， 嗯， 就大概高中那会儿或者大学那会儿， 嗯， 哭的就是脸整个像个烂桃子，你知道，就通红，然后眼泪鼻涕。就是表情纠结在一起， 都往嘴里塞眼泪鼻涕， 特别的丑。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是哭到就是，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的那时候？ 忽然间无意中瞥了一下镜子，就想，哎呀，以后再也不能哭成这样，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啊。 后来我就对这种哭起来都特别漂亮的女孩啊， 哎呦，好感了， 肃然起敬。 对，就觉得你看人家哭半天的还这么好看呢。你当时因为也是因为爱情而哭泣吗？ 哦，不是，我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因为一些现在想想不值得哭的事儿， 就是同桌把你的可乐喝了，后桌把你汉堡抢了，前桌吃了你的水果等等。 反正我哭的伤心一般都是跟好朋友吵架吧。 哦， 啊、嗯，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有多蠢有多傻，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说的话题，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有多蠢？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你知道我听这首歌，我忽然就对唱歌这件事儿，我重新找到了希望。 为什么？ 你刚刚没听到他唱着唱，忽然间咻！我以后唱不了歌词，我可以给大家伴唱吗？就大家唱到特别开心的时候，我来一个咻， 砰咚！ 行不行？ 来吧，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啊！我们来看看女子忘拔车钥匙，第二天的钥匙没了，却留下一张感人的纸条，怎么回事呢？来看看杭州的啊，一个这个花苑小区里边。一个电动车忘了拔钥匙，停在楼下一整夜，钥匙竟然神奇地出现在了保安室里，可保安却表示不是他们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究竟是谁做的这件事呢？留下这个纸条刷爆了朋友圈，天黑回家忘拔了钥匙，丢失了啊。前天呢，裘女士呢也是分享了自己一个故事，瞬间感动了几十万的网友。事情是怎么样的呢？来看看，她是晚上8点左右啊下班回到家的，晚上回家呢着急了，这个车呀是停这个楼下了，然后忘拔钥匙了，就上楼了。第二天呢下楼的时候呢，才想起来，哎呦完了，昨天晚上这钥匙没有拔下来，心急如焚的裘女士发现了，哎完了，钥匙已经不在了啊，已经不在车上了， 可能是丢了， 可能丢了，上班匆忙，然后就赶紧去上班了。 然后就发现了一张纸条，瞬间就这个流眼泪了啊。 嗯， 白天上班了一整天，陈女士呢都在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电动车这还在，钥匙丢了。后来呢打听到可以去这个修电动车的店里边换个钥匙，哎，心里边有点放心了。然后呢可是下班之后呢，这邱女士也是在仔细查看自己的车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钥匙在门卫处，以后别忘了，署名是，你猜是谁，外卖小哥。哎， 好暖心， 真的。 嗯， 然后邱女士呢一天都在担心这件事，突然哎呦收到这个惊喜啊，特别高兴。 来看呢，于是他就将这个纸条拍了照，发了朋友圈之后呢，瞬间收到好多朋友的留言和转发。那邱女士拿到钥匙之后，就特别想找到这位外卖小哥。虽然对于人家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可是想到当天晚上已经9点多了，外卖小哥呢想必也是着急下班，竟然还会做出这么暖心的事情，就越发觉得温暖啊。 嗯。 第二天呢，邱女士去小区的监控查看，也没有发现线索，就想去问问保安。保安说呢已经换班了，也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于是呢，邱女士就发寻人启事，想找到当天的外卖小哥啊。 嗯。 然后当天下午呢，小区的保安刘师傅，就跟这位邱女士联系了，就说呢，对于这个外卖小哥的印象就是，有多高，外貌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就告诉他了。 对， 嗯， 因为当时过来送钥匙嘛。哎呀，所以说其实好多网友也发来了评论， 嗯， 关于这件事儿， 是， 比如像默默他说外卖这个给外卖小哥一定要点赞，暖男啊， 嗯， 对吧， 嗯， 还有风动云游他说人的素质都这么高就好了啊，还有美丽的日子拾金不昧好风气， 嗯，还有风云必胜说充满了正能量的一个小故事啊，虽然只是送外卖的一位小哥，他的行动代表着好人好事从点滴做起。 对， 确实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举手之劳会给这个很多人带来这个非常大的便利，比如说像这件事儿， 嗯， 谁都不想忘钥匙，但是真的忘了，你就一个顺手之劳，你把它拔下来之后放在门卫处，大家都认识， 对 吧，然后放一纸条， 对对对， 而且你想想人家晚上9点多了， 嗯， 这么黑的情况下又拔钥匙又写纸条，人家是有工作的呀， 嗯， 对吧， 嗯嗯嗯， 继续啊， 我们继续来看。这是一个有关耳机使用的资讯啊。实验证明，戴耳机连续听1个小时的音乐，听力会明显的下降。如果连听2个小时呢，真的会对听力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隔1个小时休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音量听清楚就行了。第三呢，就是不要只用一边。第四呢，头戴耳机要比耳塞耳机伤害要小一点。 哎， 嗯， 咱们来看看吧。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时候， 很常见， 对，都会戴耳机，不仅仅是听音乐。比如说，就是在地铁里边，很多人你就拿着耳机塞在里边，咱不知道人听什么啊。但是呢，你会想想，如果说在超过80分贝的地铁戴耳机听随身听的话，未能听清声音，人们往往会调到更大的音量。如果长期过量声音刺激的话，耳蜗的这个毛细胞呢，也是会产生代谢紊乱，供血和供氧不足，所以说，致使这个末梢感受器受损，从而呢导致噪声性的听力问题。不仅如此呢，耳机将外耳道口紧紧的塞住，高音质量的这个高音量的这个音质啊音频，也是会这个直接的进入耳内，造成不可恢复的听力伤害。 确实这样，有的时候，你想如果跟朋友坐地铁， 嗯， 你们俩对话，感觉听起来都很费劲。 对，因为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对。 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地铁里尽量的是不要使用耳机，是不是， 尤其是对在地铁，同时我觉得地铁出来的时候也不要戴耳机，你经常开车会发现有些戴耳机的人他不知道躲车， 嗯，对， 因为他听不见听不见声音， 嗯， 所以说也是一个这个在日常这个这个行动当中的一个我觉得也算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嘛， 嗯，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嗯， 再来看看长时间的煲电话粥。那电话手机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或缺的沟通的工具，那许多年轻人呢就喜欢煲电话粥，一打就是几个小时。频繁接听或者长时间的接听电话呢，是损失听力一个有害的途径啊，还有可能会引起神经性的耳聋。那专家就建议啊， 这个打电话应该长话短说，一次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此外呢，免提是对耳朵伤害最小的。 对，但是好多时候这打电话可能免提不太方便啊，就是长话短说，简明扼要的把这事儿说清楚就行了。还有一项其实也是比较这个伤害耳朵的，就是用硬物去掏耳朵。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说话的时候就可以自动的将这个排出了。有人的习惯掏耳朵，反而是容易让细菌进入耳道，增加感染的可能性。经常用硬物掏耳朵，容易碰伤耳道，还可能弄坏耳膜。用什么棉棒啊、火柴棒啊等掏耳朵，将火柴头或者是棉绒遗留在耳朵里，对耳朵也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最好也不要。 经常的泡吧， 对， 还 有 KTV， 去这种娱乐场所，还有呢，就是身体过度疲劳、压力过大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去保护耳朵。 等等哈，还有比如说，乘飞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乘飞机的时候，不注意做吞咽这个动作，飞机呢在起飞或降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到这个两耳发闷啊、疼痛啊、听到的声音变小了、头晕等症状。这是因为呢，这个飞机从高空急速下降引起股室内外压力差过大了，造成呢这个中耳损伤及耳气压伤或者是航空性中耳炎。飞机起飞或降落的时候应该注意做吞咽工作这个动作，防止航空性中耳炎。必要的时候也要使用药物以收缩血管。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起飞降落之前都会有空姐去提示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按照别人的提示去做这些动作比较科学啊。 还有像这个游泳前后啊，不注意检查耳朵的， 还有不要太用力的去擤鼻涕、吸鼻涕。 对于感冒啊、鼻炎呀、咽炎啊，不予理会，忍着就行了啊。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是件多蠢的事情。讲一讲傻傻的小故事啊。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黄义达的歌《那女孩对我说》。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说我是一个人。 S 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嗯， 说的是她不喜欢我。 这也是一首老歌了。 对， 嗯， 今天来聊的话题，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有多蠢啊？ 哎， 对， 很多朋友其实都讲，讲了自己一些傻傻的小经历啊。 对， 嗯，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不喜欢你的人有不喜欢你人的魅力，所以就你感觉，哎呀，怎么感觉总是得不到他呢？越得不到越喜欢， 嗯，就所谓的暗恋哈， 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用时间证明了我爱你，你却用时间证明了我是真的傻， 嗯，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停下来你想一想就能想明白了，可能当时就是太过于着急了，对吧？ 嗯， 来看看那个成色不足的苦橙，他说了，这发了一个这个聊天记录啊。是不是我瘦一点他就喜欢我了，是不是我鼻子高一点，是不是我嘴巴薄一点，是不是我肚子上肉少一点，他说不啊，啊，是不是我的兴趣再广泛一点，喜欢你的时候不管你什么样。这是一个朋友对这个朋友的忠告，他所发的就是说心疼同学爱得太深太傻，给他发的这个聊天记录。 嗯， 就会在意自己，哎呀，不是，是不是我自己的哪儿做的不好了？是不是我自己这什么什么，哎呀，不行，我那个怎么样改变一下自己？我得把自己鼻子给改变一下，我把自己性格改变，把自己怎么改变个半天，还是不喜欢。 嗯，我认为闺蜜说的有道理，她如果喜欢你，她觉得你什么都是好的。 哎， 嗯， 对吧？ 对， 嗯， 就跟这位朋友说的差不多，她说呢，会找一些自以为是的共同点。 自以为是， 嗯， 其实不一定是的共同点。 对，你可能只是看到了，他一些表象吧， 嗯， 然后就去追求跟他一样的东西，但未必是他喜欢的。 哎，我卖减肥药，他说，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这有点像失恋了说的话哦。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话吧，说出来之后也会有一种什么呀，就是俩人其实人家俩还挺好的那种。 嗯， 对吧，互相的这种，但是就咱们今天说的这种就纯属于那种单相思，对吧？而且对方呢还不是单相思，人对方知道就不喜欢你， 嗯， 这就有意思了。 嗯 啊， 就是光说了做什么都是无理取闹。 嗯， 这个我听另外一个朋友说过，就是说一个人特别喜欢你的时候，他觉得你做什么都特别的可爱。 嗯， 当他不喜欢你了，你哭也会是无理取闹，笑也无理取闹，什么都是无理取闹。 这怎么做都不行了， 对， 怎么做都不对了， 怎么都不对。 哎， 嗯， 他只是这个骄傲，说，来看给你们来发个这个聊天记录啊。 嗯， 我大概知道你应该喜欢哪种男孩子了，我也不，我也知道我不是那样那个样子的，不过我也从来没死心过。还在想着会不会等到你这个变得也会喜欢我这种的，反正我现在也不想找女朋友了，跟你这样也挺好的，算朋友。我有空不跟他们玩，想看电影什么就找你，还可以有个女孩子没事可以让我关心保护一下，挺好。说了这么多，人家一句都没回，这是最关键，就是一句一句，他好像是就刚才我那个停顿，就是说了一句，他就没理我，再发一条。然后发这么多，对方还是没回。 嗯 嗯， 其实我们可以找一期说一说表白， 哎， 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的表白都是挺感人的， 对，感人，或者有一些就挺尴尬的事儿出现，对吧？ 表白的故事， 嗯， 看对方说了什么。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大概就是这样吧。来看， 嗯， 你昨天一共回了我四句，哈哈哈。有两句还是表情包，一共四个字，然后又说越聊越陌生，然后又说我的喜欢的好累，也是别人都没回， 对， 或者回了他删掉了， 这个倒是回了， 嗯， 这个倒是回了啊， 嗯， 这个是有个妹妹的哥哥超级幸福，他说了啊，这个给我给发一个聊天记录啊，跟你说件事儿，我要结婚了，明年3月份，哦，恭喜恭喜啊，这个然后呢，他说。我妈妈开始以为我们还在一起的，上次还问我怎么这个谁谁谁没消息了，哈，啊，阿姨真是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嗯嗯。 然后你不想知道我跟谁结婚吗？天冷记得多穿点儿，要像以前那样开开心心的，依旧做个小太阳。早点休息吧，我要睡了，好梦。 哦， 嗯，一般聊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对方只要说我先睡了啊， 哦， 嗯， 或者是让你早点休息， 哎， 就说明人家不想再往下聊了。 对呀、啊，就有时候 你会发现，我记得忘了上回就是咱们聊什么话题，有一个朋友总结特别好， 嗯， 就聊天的时候，喜欢你的人洗完澡之后还会继续跟你聊天，不喜欢你的人就我先去洗澡了啊。再没有消息了，等你再聊啊、哦！我要睡觉了啊，没有消息了，我要去吃饭了啊，我要出去逛街，我要去看电影，我要去，有大量的事要去看。 对，我想起来、嗯，就是从哪个细节发现这个人喜欢你，就是你什么时候找他，他都有空， 他都在， 对 吧？ 对， 啊、洗澡时候会擦擦手，回你信息，对吧？ 嗯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曾经比赛第一名，兴奋地跑到他身边，抱住他。然后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他一脸愣住，欲言又止。回过神来，我才想起来，我和他已经分手了。 啊， 这可能是不是在学校里、啊？ 多尴尬呀！想想都有点尴尬。 哎呀，你真是，我怎么觉得就是？ 啊、你觉得还挺好的呢。 挺感人的，我在想他们后续会不会和好啊？ 不知道，我那就不清， 你 问问他。 你看把你高兴的，如果吃瓜群众都像你这样，他们俩没办法和好了。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挖掘什么？ 吃瓜群众 啊！吃瓜群众啊！啊，小小盐金味儿他说了，他的每条语音我都收藏了。你看看，姑姐就一共给你发过三条语音， 全都是表情包，其他呢？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他不喜欢我，却长了一副我喜欢的模样，真是气死我了， 多尴尬呀！对吧？还有像那个7W7，他说了我，这个我要说一说，就是前年的假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块儿去，看到他啊，这个我看到他在这个北京的一个地区拍了一组照片，于是也跑北京去了， 嗯， 逛了一整天，找到了他所有拍照的背景，照了跟他一样的样子，摆出了一样动作的照片，然后拼在一起，最后只是感动了我自己。咱们能看到 啊，对，一模一样，就基本上连服装都有点像，戴个帽子，戴个那个墨镜，背个包，对吧？ 我觉得这女孩看到应该也会挺感动的。 这你怎么就是男孩发给女孩的呢？ 因为我发现 这是明明是女孩发给男孩的。 哦，是吗？ 对，这女孩发给男孩。 我主要是看这女孩的照片在上面，我会以为男孩把她捧在手心，捧在上面。 啊、对，然后就是你看，也有男孩在上边的吗？所以反正就是甭管是谁送谁的，我觉得真的其实挺感动，但是人家说只感动了自己。 哦， 哎呀， 有点遗憾啊。 嗯，有点遗憾。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被爱的都是祖宗。司空欢说了、 嗯， 这个保护公主的是骑士，但是公主嫁的都是王子。 嗯 嗯， 有一个特别逗的， 嗯， 指出故事太长，也许没人能看完吧，发了一长串，特别逗。哇，这得几百字，对吧？最少几百字， 这我们下个节目好好看看。 对， 嗯， 也挺有意思的。 嗯，来看这位朋友， 嗯， 说，嗯，听他说过最难听的话，可是还是忍不住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是想起他。 嗯 嗯， 就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慢慢这个遗忘的过程哈。MD 他说大年初一的时候了。还在一遍一遍的看这个除夕的聊天记录，默默截了他的晚安，昨天终于表白了，又被拒绝了，我要放弃了啊！还是有点希望这个有人能够这个喜欢我的吧？ 嗯 啊， 嗯，咱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真的比较直接， 嗯， 跟你说个事儿啊，别在我空间里留言了，我姐刚才问我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她不让我谈，让我毕业再说。后来想了想。你不高兴了，对方赶快说没有。你会能感觉到喜欢他的这个人就是时时刻刻又喜欢他又怂。 但你怎么觉得就我觉得凡是说没有的时候其实都是有点生气的，但不过看这个回复的速度啊应该还好。 他不敢生气吧？整天跑人空间里去留言。 不过我必须得劝您了， 嗯， 就是挺好的了。 什么挺好？ 人家最起码站在你角度思考了，你不高兴了、 哦， 你看看，不是就一顿这个臭骂就得了，对不对？ 啊，我以为他是那种女王范儿，你不高兴了呀？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以为是那样。 你想想，就是一般啊，我觉得就是不在你感受的话，都不会问最后这一句。 哦，也是， 对吧？问你干嘛呀？你爱高兴高兴不高兴呢？你不能影响我生活，我姐都说我了啊，让我现在不能谈恋爱了啊，气死人了。 嗯，那说明 毕业以后也许就有希望了，是不是？ 哎，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别着急。 嗯、 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我们说了算，还是自己看自己的感觉， 努力吧。 别到时候等到毕业赖咱们俩， 别放弃啊。 对， 嗯 嗯，再来看一个吧。其他朋友的，看看啊，说一个哪个呢？太多了，有时候其实咱俩分辨起来比较困难，就是好多聊天记录的，对吧？ 哎，我看到一个隔壁的小花哥说了一句话，特别有道理。 嗯， 他说一点都不纯，爱我的和我爱的都是我们要经历的。 哎， 特别好的一句总结。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嗯、 如果说就是刚才咱们这个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如果您沉淀那么几年之后，会发现，哎，我当时做的其实挺傻的。 嗯。 但是反过头来说，就算明白了之后，依然也会这么做。 是啊。 对吧？所以说这些真的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 对对对， 而且。其实回忆起来也是挺好玩的事儿，也不觉得特别心酸、 嗯、 对吧？ 尤其是如果当时成功了， 嗯， 跟现在的恋人一起回想当时的那段经历也是特别有意思。 哎， 嗯， 就估计这事儿得说一辈子。 嗯， 就说你看当时你也看不上我，那现在你怎么样对吧？肯定会说，哎呀好吧、 嗯、 也希望其实就是被喜欢那个人也多想想喜欢你那个人的这个想法 感受， 对吧、 嗯、 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人家，对吧，跟人好好说。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宝贝。 一起来听一首李健的《如果可以》，我们明天见，拜拜。 你曾像繁星闪烁，当你从浩瀚星空坠落，如同从未发生过。这世界不会在意你的微弱，可我知道从此后，这世界少了一份光亮，多了些许的失落，消失的星辰，那是夜空的过错。如果可以，我愿付出我的所有，只为换取你失去的自由。像繁星闪烁，当你从我的身边坠落，如同从未发生过。 北京时间9:00 FM 九